我给您盯着，您就放心的去吧。 那我走了， 走吧，走吧， 走了， 走吧。 上车，上车， 回家。各位看官，说这件事挺奇怪，一个妇道人家主持家里的基建，这可是少有的事情。毕竟嘛，在那个年代，大姑娘小媳妇出头露面的都少，何况说是这种盖房子垒墙的大事呢？那么究竟这位少奶奶能不能把事情办好呢？您得接着往下听。 哎，哎，先生，先生你说话呢？ 哎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 那个啊，现在呢，我们公公走了，所以呢，什么？ 老婆没了， 回老家了。你别一惊一乍的。 我以为来信没了， 回老家了。 没了就你就说回老家了， 回老家了啊！ 我的心里都一阵一阵的。 就是那个，现在反正里里外外、上上下下的，就都归我管，知道吗？我说什么话你听啊？ 那可不，您是老板啊，您是老板媳妇啊。 对，说完那个后厨啊，午饭， 哎， 午饭把那个原来那白面馒头改窝头啊。 哎，我 那行吗，大哥？ 改窝头啊，那大锅菜的猪肉炖粉条改胡萝卜熬咸菜。 我去， 不，少奶奶，这我交代不下去。那您看，就这么干， 就这么干，就这么干。 得。 你上午这个活这干完了，这叫什么破玩意儿啊？吃的，这怎么黑了吧唧的？ 我就说， 哎，我就说， 咱这是吃饭嘛， 咱来搞嘛。 前几年的不，前几年的猪肉炖粉条， 这片都上哪儿去了？ 胡萝卜咸菜嘛，你 下回这不能来。 嗯，张华先 生，嗯，啊，哎，我说诸位啊。诸位老兄老弟啊，哎，不要在这背后来这絮絮叨叨啊！ 什么叫絮絮叨叨？ 当你面都这么说呀？ 吃的饭， 吃 的 是 什么呀？ 这是啊！我那黑的是什么？你告诉我， 这是窝头啊， 黑窝头。 我， 你们心都黑了吧？ 没， 我们你干活这外头这热啊， 我 有的时候赶上下雨， 我 就吃这个。 我， 你们还有人味吗？这事儿做的， 这不是， 不是什么呀？ 我这个。 谁让你这么干呢？ 你们不管，我去跟他谈。 你跟谁谈？ 少奶奶。 你去。 不错啊，少奶奶啊。 怎么了？ 乌鸦混账无比该 怎么骂人？骂人干什么呀？ 臭脚老婆养。 什么意思？说什么？ 铲头老婆。 有话说话。 少奶奶，我跟你讲，你这个事情做的实在是有一点过分。 什么事儿？ 过去老爷在这的时候，每年咱们家你知道啊，每年咱们家都要砌墙了啊，你知道？ 我知道。 那给这个干活的师傅们吃的都是什么啊？ 我知道， 好酒好菜，一日三餐有鱼有虾，知道吗？有酒有肉，款待的都很好。你看看你现在给这些人吃母子啊，喝窝头咸菜白开水一大碗，这玩意这人吃完了之后就没有劲啊，没有力气啊，能把墙垒好吗？ 说完了哈，说完了，走吧。 不是， 我记着了。 走吧，你不解决， 我往心里去。 我跟你讲， 我记住了，忙去吧。 你心里头要清楚， 你管账去啊！我记住了啊！走吧。 啊，这哎，那什么，那掌柜的。也没什么用啊，这说了之后啊，还是玩意儿吗？ 这少奶奶也太抠了。 可是闹的，昨天还黑窝头呢，今天黑窝头里边都加了糠了。 这不是给人吃的，就是 他以为这就能省钱，切，他以为这就，切，咱给他磨洋工， 咱治治他， 咱出工不出力， 怎么治？ 咱垒的时候啊，多加实惠 啊， 多给肥料， 他让他多花钱， 反正按天算钱呗。表面省，实际他这可亏死他了，真是的。咱不好好干， 就那么干， 好好干， 看他能明白吗？ 哎， 睡了，明天接着干活。 就是，你也可累死我了， 干不了了这活儿，哎，休息会儿，在这来呀，咱干点吧。 打牌吧， 打牌豆牌， 打豆小牌。 哎，我跟你们讲，我这个豆直拍，我这照的特别的好啊。 开始打牌。 来， 这也不是 我玩着。 别忘了，还摸枪呢，你有病啊！赶紧过来，歇着。 我说哥几个，